孙思邈的接触面可广了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什么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医药学家，什么人都接触，下至贩夫走卒、三教九流人等，无所不知。当然尤其喜欢跟医生接触，那宫里的医生都认识他，由于他给人家留面，那宫里的医生也就有一些人也就跟他成为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。那么在宫里头这些医生里面，孙思邈交的特别好的朋友，对孙思邈有重大贡献，那就得说是两位，这两位啊，甄权、甄立言兄弟二人，那可都个人个的是了不起。甄权，您不知道，今天河南扶沟人，那阵叫许州扶沟，出生在541年，死在643年，活了102周岁。比孙思邈还大一岁呢。那个是给隋文帝、隋炀帝、什么唐高祖，那真正是由隋到唐的两代御医，一生写了很多书。那他弟弟叫甄立言，甄立言比他小4岁，545年出生的，也死在贞观年间，也活了100来岁。这俩人，一个擅长针灸，一个擅长这寄生虫病，俩人写了很多很多书，尤其是这个甄立言写的《古今陆验方》50卷，50卷《古今陆验方》里头很多很多药方啊。我们知道后来孙思邈写的《千金药方》《千金一方》也都是药方。自从孙思邈这两本书一流传，人家甄立言这本书失传了，人家这哥俩可真是对孙思邈很好，把自己所知所懂的都跟孙思邈交流，所以孙思邈日后有很大长进，应该说和他在宫里面结交的这些朋友有重要的关系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孙思邈啊，他的医术不仅仅是跟宫里面，也有在江湖上学。他一听说哪个地儿有一个老医生特有本事，不管他是几百里还是几千里，一定要去。那我们如果要看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，我们便知在今天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青海整个这个地区，还有山东、安徽、江苏，这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省孙思邈都去过，有的时候这一去就专门为了拜访一个医生。你拜访这一个医生，你知道人医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，你不能直接就走到人家家那儿，是好几百里好几千里，你走到人家那儿人也不教你。你拜访医生的过程你得怎么着，你从陕西从你们家走，走到四川，你得怎么去？一路之上，无偿的给人看病，有偿也行，就是说我给你看完病，你管我一顿饭。你得有一个好的名声，你走到哪儿，你名声传到哪儿，然后你到我这医生这儿，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这一个偏方给你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医德。所以孙思邈那个时候一路之上真得走着，有一次从陕西到四川，走着走着给人家看病，他自己就病了。 这个曾经医治好无数人疾病的孙思邈怎么会病呢？他得的究竟会是什么病？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语叫做医不自知，身为医生的孙思邈在外行医的这一次突然病倒，是否会危及到他的生命？ 什么病？丹毒。说这丹毒啊，咱就得说

治的就是什么呢？利水渗湿，功能就是利水渗湿，温阳解表。然后如果再加上点什么川链子啊、菊核啊、小茴香啊、青皮啊，就可以治这个聋闭了。话说这大徒弟给人家熬完药撤了吧，去走吧，又转了两个时辰。大夫，您让我喝完那么多药，我这肚子又撑多点了。你看刚才没喝的时候我这肚子这么圆呢，你看我喝完了肚子真圆了，还是不行啊。这大徒弟一想，那你住这儿，明儿早上我师傅就来，你找他吧。一宿无话，第二天早晨孙思邈回来了。回来这病号啊，肚子越来越圆呢，就指着大夫，您看我这肚子什么病啊？您那徒弟说叫聋闭啊，没事，你躺那吧。徒弟你先去做饭。这徒弟做饭现在包葱啊，拿葱那儿包。哎，那葱你给我。徒弟把这葱拿过来了，拿一剪子夸一剪，剪一小尖儿，躺那儿，把那葱啊就顺那尿道就捅进去了，然后拿嘴噗噗一吹，没事了吧，肚子转眼瘪了。这叫葱叶倒尿的故事。人家孙思邈在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跟您说呀，记述的特别简单，就是特别简单的几句，在《备急千金药方》第二十卷里面有这样几句话，叫津液不通，以葱叶除尖头，那阴茎孔中深三寸，微用口吹之，袍胀，津液大通，便愈。好了，这故事就完了。像这种故事啊，多了去了。那民间除了这故事之外，比这故事神的有的是。不过呀，还是等下次再说。那病号就来到了孙思邈的家。孙思邈可不在家，他外出行医去了。徒弟在家，当然这徒弟不是卢兆林，因为啊，这故事发生在卢兆林有病之前好几十年。大徒弟啊，在家里正支应着摊子，一看这病号，你咋了？这病号说：“哎呦，大夫啊，我跟您说，我都憋了三天，我都尿不出来了，不知道咋了，光喝不能尿。”大徒弟说：“嗨，你这病好不好治？你这病啊叫聋闭，特别好治，你放心，躺那儿吧。”聋闭，聋是一种病，闭是一种病。如果尿的少而缓，这叫聋。根本就一点尿不出来，这叫闭。这病好治，躺那儿。躺那儿以后，然后人家这大徒弟拿一根银针找到关元穴。关元穴就是丹田啊，肚脐眼下面三寸，你一摁那儿，咵一扎一拔出来，去吧。好了，人家病号抬起来去外头转两小时，还是不行啊。哟，还不行，还不行，那坐着吧，别躺那儿，我给你开药。我给你开一味药叫五苓散，你就甭走了，我给你开完了药，我给你熬熬完了，你跟我这吃完了好了你再走。诸位，刚才得聋闭症扎丹田穴，这可很早就有这个方了，到现在我们中医讲这病的时候也是这么治，是第一步。当然如果说这扎丹田不管事儿，就是这第二步。